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面魔蛛前胸处的甲壳是他整个身体上最为坚硬的部位，面对唐三突然发动的攻击，他习惯性的没有去抵挡。魂师能够感受到一定范围内魂兽的实力强度，魂兽也同样能够感受到魂师的强弱。眼前这头人面魔蛛的实力本来远在唐三之上，只是因为受了伤，所以才没有那么强悍，但他依然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唐三的实力远不如自己。他认定唐三的攻击不可能给自己防御最强的甲壳造成伤害，因此人面魔蛛并没有去管那飞向自己胸前的锤子，八条长腿依旧直插而下，他想要一举解决唐三，让唐三成为自己的食物。拥有魂力和魂环的魂师对于魂兽来说是大补之物，可以增加多年的修为。可惜这一次人面魔蛛失算了，他毕竟还不是拥有高智商的魂兽，头脑又怎么可能和人类相比呢？砰的一声闷响，人面魔蛛下扑的身体竟然上扬，整个身体都被砸得抬高起来。他的判断不错，尽管那一锤凝聚了唐三全部的魂力，锤子本身的重量更是达到了500斤，可却依然无法破开他胸前的防御，甲壳完好无损。但是这一锤灌注了唐三全部的魂力，这一击的力量又何止千斤，虽然无法真正伤害到人面魔蛛，但还是能够将他的身体砸到扬起。当初唐三和小五在斗魂台上面对铁氏兄弟时，对方就是使用孤注一掷这种魂技重伤了唐三。唐三痛定思痛，回到学院后仔细思考过孤注一掷这个技能，他想到自己也有锤子，难道没有魂环辅助就不能使用这一招了吗？虽然无法像铁氏兄弟那样在魂技的辅助下令锤子拥有追踪能力，可是他有暗器手法，论精准绝对不会逊色于铁氏兄弟的孤注一掷。唐三的锤子本身重量已经达到了500斤，就算没有吸取全部魂力，投掷出去也绝对是极其强悍的暗器。因此唐三在苦思之后练习过好几次，这黑色锤子虽然沉重，但他也已不是当初刚刚魂力觉醒的孩童了。10米之内，他完全可以精准地控制锤子。在当下这种最危急的情况下用出这招，虽然抽空了唐三全部的魂力，但已经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人面魔蛛的上身被砸得扬起，下腹处自然而然地露了出来。那张白色纹路形成的人脸瞬间在唐三面前放大，还睁着的六只紫幽幽的眼珠充满了森冷和恐怖的光芒。唐三脸上毫无波动，他一直抬着的右手却动了。击阔类暗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就是它本身不需要任何内力进行辅助，也能够产生极其强悍的杀伤力。在唐三的前一世，就曾经有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拿着唐门的顶级击阔类暗器暴雨梨花针，轻松地杀掉了一名绝顶高手，这才是唐门真正的绝技。此时唐三手中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有尺余长的黑匣子，就将这强势的恐怖带给了面前的人面魔蛛。一连串饥黄爆鸣之声从唐三右手中响起，一道道乌黑的暗影急射而出，唐三的手腕小幅度地晃动着，一是为了化解黑匣子带来的反震力，二就是保证准确度了。以他的手法，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失去准确度的。要知道唐三制作的大多数击阔类暗器都是使用的无声饥黄，这样才更容易创伤敌人，而他此时手中的黑匣子饥黄之声如此之响，又是怎么回事呢？当然不会是唐三的制造工艺有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这黑匣子的威力。唐三放弃了无声饥黄，令这件击阔类暗器发挥出最恐怖的攻击力。飞出的暗影一共有16道，在唐三细微的控制下，16道暗影甚至连人面魔蛛已经受伤的2只眼睛都没放过。每只眼睛有2道暗影射入，眨眼睛全部没入人面魔蛛的体内。人面魔蛛的眼睛部位虽然是它的要害，但也不是没有防御的。眼睛表面有着一层透明的防护层， 可是，在唐三手中黑匣子内喷吐而出的暗影面前，这层防御就像纸糊的一般，一点作用都没有。可见那暗影的杀伤力有多么强。之前在面对泰坦巨猿的时候，唐三不是没有想过使用这件暗器，但当时的局势变化太快，让他没有机会使用。这件暗器的威力虽大，但每次使用时必须临时启动机皇，否则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机皇就会毁坏。因此，在面对泰坦巨猿时，唐三并没有使用它。此时面对人面魔蛛，唐三终于拿出了这一件目前自己拥有的所有暗器中威力最为强横的家伙。右手发射完毕，唐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下一个动作，身体飞速后跃，直接一个翻滚，将自己送出十余米外。一声凄厉的鸣叫，在安静的夜晚听起来格外尖锐刺耳。当那16道暗影没入人面魔蛛腹下的瞬间，他那覆盖着黑色甲壳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紧接着整个身体在地面上剧烈地翻滚起来。他这一折腾，附近的植物就倒了大霉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头人面魔蛛虽没百足，但它的生命力也是极其顽强的。那16道暗影已经完全没入他的头内，这样的伤势竟然也没能让他当场毙命。他那强健的身体疯狂地在地面上扭动翻腾着，那些粗壮的树木被他的身体撞上之后立刻破碎，紫光加上蓝色的液体瞬间腐蚀了附近柔弱的植物，方圆数十平方米内一片狼藉，已经没有一种植物还能保持完整。唐三在翻滚出十余米后并没有停留，强忍着体内的虚弱感快速撤出人面魔蛛的攻击范围。他知道，如果不是这头人面魔蛛已经受到了致命的创伤，即使他看不见，也完全可以凭借气味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终于到了唐三感觉安全的地方，他双腿一软，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就连手中的黑匣子都已经有些握不稳了。出手的飞锤没有唐三的魂力支撑，已经自动化为虚无消失不见，那一锤完全抽空了唐三的魂力。此时的唐三是魂力体力双衰竭，如果不是寻找小舞的意念始终支持着他的身体，恐怕他早已晕了过去。人面魔蛛翻腾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小，身上的甲壳布满了一层蓝紫色的光彩，紫黑色的液体不断从他八只眼睛的窗口处流出，他的生命正在渐渐流逝。 如果用手中的这个黑匣子去射人面魔蛛的身体，未必能够穿透他的甲壳防御，但如果只是射向要害的话，人面魔蛛眼睛处的防御可不像泰坦巨猿的眼皮那么恐怖。 唐三凭借暗器高手特有的冷静和他制作的精良暗器，终于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人面魔蛛已无任何生命体征，点点蓝紫色光芒开始在他身体上方凝聚，是可以吸取魂环的时候了。千年魂兽在死亡后，魂环能够保持一个时辰的时间，唐三并没有急着去吸收，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了。这头人面魔蛛确切的修为他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超过千年。魂兽的魂环也有许多不同，像奥斯卡之前吸收的千年凤尾机关蛇就属于魂兽中比较温柔的一种，吸收它的魂环并不困难。但眼前这只人面魔蛛可就不一样，它绝对是魂兽中最邪恶暴力的存在。相对而言，它的魂环虽然能够起到更大的增幅效果，但在吸收的过程中也要危险得多，因为吸收它的魂师必须要承受这种暴力能量的冲击，一旦身体或是意志坚持不住，很有可能被反噬，造成致命的结果。唐三虽然心急去救小舞，但还没到失去理智的程度，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先恢复到一定程度才能将眼前的魂环吸收。此时他已经顾不上可能出现的危险了，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息，让自己的精神先恢复一些，然后进行修炼以恢复魂力。正在这时，唐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随着人面魔蛛的魂环在他的尸体上缓缓凝聚，树林之中飞速闪出三个不速之客。 来的倒不是威胁最大的魂兽，但看到这三个人，唐三还是忍不住心头一沉。来的是三名魂师，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唐三认识的，这两个就是不久之前刚刚分手的蛇婆朝天香和那位漂亮的少女孟依然。而在他们身边的另一个人是一名身材瘦高的老者，老者看上去至少也有70开外的年纪，和朝天香一样满头银发，手中一根长度足足超过4米的龙头拐杖呈现为亮银色，杖首龙头栩栩如生，看上去极为绚丽。他身上竟然有8个魂环在上下律动，两黄三紫三黑。尽管从品质上来说，他的魂环比赵无极要差一些，可是他的8个魂环却代表着他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修为。不用问，唐三也知道这人是谁，正是蛇婆的丈夫，孟依然的爷爷龙宫孟蜀。这一家三口终于聚到一起了，龙宫根本不需要魂力外放，仅仅是他身上的8个魂环就已经令唐三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别说这里只有唐三他一个人，就算赵无极和其他人都在，他们也完全处于劣势。盖世龙蛇一家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跌坐在地的唐三，他们的注意力直接落在了那已经死去的人面魔蛛身上，一时间脸色大变，孟依然更是惊呼出声： 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是谁？是谁杀了我的魔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